笑。明天啊，别难把几杯要吧，明天啊，搅拌把梦寂寞穿。面对着万物与太行，迎着是一身肝胆。是那气氛，喊起来不是笑谈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9月22号，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大兴在13到23度，海淀在11到24度，丰台在12到24度。接下来听到小来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秋天给孩子煲什么粥，孩子可以长高少生病呢？秋季是孩子生长发育较快的一个季节，为了适应这一特点，也为了适应秋季干燥的气候，父母在家安排孩子的饮食时，多给孩子吃一些汤汤水水的食物，既好消化吸收，又能起到滋补水润的功效。小米红枣粥可以补气养血，清热除湿，养胃健脾，特别适合身体虚弱睡眠不好的孩子食用。山药瘦肉粥呢，可以滋补脾肾，促进消化，非常适合体质虚弱消化不良容易腹泻的孩子食用，也是一款非常有效的秋季腹泻食补方子。而南瓜玉米粥可以补中益气，补钙补锌，明目护眼，非常适合长时间用眼过度或者是视力疲劳的孩子食用。所以你知道要熬什么样的粥给孩子了吗？熬过了七月和八月，我们期待的假期终于来了。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，那么中秋三天去哪儿就成了小难题。去远的地方来不及，宅在家里又不甘心，其实呢我们大北京周边啊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像河北省唐山的月坨岛是乐亭三大岛之一，凭借着美丽的海上风光和丰富的鸟类资源，吸引了无数人前往。但岛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悬在海滩之上的水上木屋，置身于此只觉得眼前之景如在画中。住在这荷兰风情的小木屋中，望海天一线，赏日升日落，实在是舒适又惬意的享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小了小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找寻安慰，无所谓谁会狼狈，更不必为这段情来忏悔。如果这样的夜只能一回，爱上一个可爱的人，除了你还会有谁？如果这样的夜只能一回，忘了一个不爱的人，除了我还能有谁？爱上你是我的罪，不在乎彼此是谁，还痴痴的傻傻的为你不停的落着泪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，北京丰台、大兴、通州、回龙观、河北、固安、雄安、涿州、盛芳、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，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。课程免费预约电话：1500-103-2318。 荆州旅游哪里去，就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。